养胜，当中不包括主教练安达臣。同组其余的对手包括柬埔寨和印度。足总表示，港队将会继续采取各项的防疫安排，包括定期进行快速测试，在运动以外的时间戴口罩，和安排独立房间给球队用餐等，尽力减低成员感染的风险。警方明天推出反恐举报热线6366699，被公众可以透过短信和微信以实名或者匿名方式举报怀疑涉及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为了鼓励举报，警方计划向提供可靠消息的市民发放赏金。警方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本港整体政的治安是大致回复稳定，但留意到本地极端分子的活动转趋隐蔽和地下化，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将原有热线升级。警方又说，本港整体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中度，因应七一回归25周年临近，会不时进行风险评估。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雷雨。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再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53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83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2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8.8升1.2，恒生中国企业75.92跌2毫，阿里巴巴100.2升3.35，美团196.8跌1.2，京东集团242元升10.2，港交所352.4升4.8，快手85.3升1.3，南方恒生科技4.54仙4系升0.8仙。盈富基金21.82跌8仙，人民生物64.05升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791，瑞士法郎8.073，澳元5.629，加元6.223，新西兰元5.063，欧元8.379。每百日元对港元5.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2点，升96点。港金报17,23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99美元，卖出1,84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翻九龙区先啊。咁由于发现可疑物件啦，尖沙咀嘅七行道南去翻红磡方向， 介乎柯士甸道至到加士居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就是封咗一段嘅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啦。介乎柯士甸道至到加士居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梳士巴利道。咁另外咧都有新嘅封路措施喺柯士甸道。咁而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介乎柯士甸路至到七咸道南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柯士甸道啦，右转翻去柯士甸路噶。咁由于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加连威老道、金马伦道同埋宝纳巷去翻七咸道南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嘅，咁就系受呢个封路措施影响。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由于发现可疑物件，部分嘅七咸道南同埋部分嘅柯士甸道都需要封路，咁影响到而家尖沙咀嘅，包括系加连威老道啦、金马伦道同埋宝纳巷去翻七咸道南方向，咁同埋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对出，就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翻去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就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咗兰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是高糖之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雅图阁二座、青衣美景花园八座、荃湾丽城花园三期七座、葵涌葵兴村兴福楼、坚尼地城域多利道九至十五号百年大楼一座、天水围天晴村晴海楼、葵涌葵盛东村盛国楼、屯门大兴村兴辉楼、葵涌石梨二村石荣楼、鲗鱼涌太古城兴安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樵记》， 剧集系一个虚构嘅玄幻世界，由迪丽热巴饰演可爱善良嘅御灵师纪云和，遇上由任嘉伦饰演被人类背叛陷害嘅鲛人长义，二人仿如斗气冤家，更展开一段跨种族嘅恋爱。 国剧八三零《渔樵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十二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Tong Tong。 嗱，依家我哋翻工咧，系咪每日都要即系快测噶嘛？咁、发现咧，其实唔同牌子嘅快测嘅一啲套装嗰啲设备咧，有唔同嘅、有啲咧即系嗰啲比较 handy 啲、方便啲嘅，即系你可能嗰个棉花棒你撩完之后咧，你插入去嗰个樽嗰度咧，佢自动有个盖嗰度噶，自动有个系连埋个盖咁样吓，连住咁你啪声咁样咁咪可以咧，即系搞掂啊，奥运佢啊咁倒出嚟啊咁样。咁有啲就系个盖同埋个樽分开，有啲咧嗰个棉花棒咧。好易斷嘅，咁你未撩完佢已經斷咗啦。 咁大力， 有啲棉花棒太大嚿啊，篤到個鼻哥有啲痛。 流血。 有啲棉花棒咧，其實你擺落去嗰個樽仔度咧，即係嗰個我哋擺藥水嗰個樽仔咧，你可以搣斷，咁你就拎走，唔要嗰節咪抌咗佢咯。有啲就唔係嘅，要成支棉花棒拎翻出嚟咁樣噶嘛。 吓、点样啊？ 系 即系全部都系可以整断噶喎，应该 系啦。但系咧有一啲个樽仔咧，其实系够高咧，系可以你 成支 怼落去嘅，冚埋盖，有啲就唔得咯。 系啊，咁同埋有啲棉花棒咧，唔知点解系粗身啲噶，呢度个鼻哥窿仔咧，真系有啲痛。 鼻哥窿仔啊， 因为有时咧个鼻咧，你唔系好多嗰啲鼻翼咧，或者嗰啲 有啲干啊， 有啲干嘅时候咧就会系咁打乞嗤咯，会。 我觉得就小朋友啊，啲学生嗰啲咧就辛苦啲，因为咧你棉花棒冇话特别系最幼嘅。 是 货小童的嘛，咁佢咁大碌咁样，点大支？咁撩埋佢又真系又痛咗少少嘅， 吓亲小朋友， 吓亲嘅。 系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即系公司要求啦，其实我哋已经习惯咗每一日即系要去做一个检测啦。反而譬如星期六日你真系唔使翻工嘅时候咧，你会谂咧，咦？今日 系咪要检测咧？ 系咪要做 检测？原来叫我俾边个睇咧？俾阿妈睇咧？ 同埋有好多咧，即系学生哥啦，老师啦，都要做啦。兼且有啲朋友咧，佢话而家翻工啊，即系可能如果有同事真系不幸确诊嘅话咧，咁啊即刻成个部门咧就会去我哋大家去攞个 kit 先，咁啊翻屋企要每一日都要做快测咁样安全啲。 嗱，有啲公司咧，其实应该咁讲，好多嘅公司都会要求啲员工就系你翻工之前就做咗个检测先啦。咁如果你有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啦。但系都遇到唔少嘅即系员工咧，有阵时会翻到公司先做。咁当你翻到公司做咗中咗啦，咁呢个就弊家伙咯。我身边都有啲朋友仔就系咁啦，就系、是、公司有同事翻到去到厕所先至做， 结果中咗， 咁你就累到身边嘅嗰啲人，系、啦，就惊啦。即係起碼都你要小心啲咯， 同埋喺公司範圍之內，你可能洗手間嘅時候，咁你係咪已經感染咗咧？ 或者你掂到一啲物品嘅時候？ 啱喎，咁有道理。咁即係喺屋企做咗，然後先翻工啦。不過我哋就出去做 show 就唔同嘅，就更加嚴格 啦。 咁樣咧，我哋就會自己喺屋企做咗快測啦。做完之後咧，佢要求你用一個咧透明膠袋仔，咁樣咧即係好似平時嗰啲擺藥嗰啲醫生俾你嗰啲咧。咁然後咧入住嗰、那個即係指示器啦，咁樣檢測器啦，然後要交翻俾佢。 实物交俾佢， 佢就去睇啦，然后 collect 啦咁样，但系佢都讲到明白呢一啲咧，佢会系弃置嘅，不过 collect 咗之后。先至棄置咁樣咯， 就 make sure 即係唔係真係攞舊嘅嘢或者呃佢， 一定要寫明日子、寫明個名咁樣。所以我而家咧屋企有一沓膠袋仔啦，同埋有一支雙頭筆咯。 嗰啲膠袋仔其實都好難買 嘅。文具鋪有，文具鋪有，原來乜嘢 size 都有嘅，原來。 咁呢個幾方便啊！我都遇過就係有啲場地其實咧，佢都會要求你咧，就係當日你已經要自己打曬你啲資料，然後 send 張相去，就 make sure 你唔會用翻舊時嘅相或者即係前兩日嘅相去呃。 系啦，咁怀念都测咯，无谓用旧相啊。 系啊，即系同埋而家有时食饭，你都会觉得好似安心啲嘅。即系譬如有同老人家、小朋友食饭咧，咁大家做咗快测，咁你就大家都安全啲啦。 记住就要系如实去报道，就唔应该咧就系咧即系造假嘅。 系啊，千祈唔好啊，即系虚报呢啲资料，因为咧一经定罪嘅时候咧，系可以被罚款咧就系10,000元，以及系监禁6个月噶。 系啦，今日特首都有宣布啦，佢就话咧，即系而家咧，我哋咪有个快测嘅情报。部机制嘅，咁之前咧就系可能系抽样检查啦，咁就都发现咗一啲咧即系虚报嘅事件，咁佢咧阿特首就话啦，即日起所有嘅快测情报咧都系100%会检测嘅，就会派人咧就上门去同你做呢个核酸。到是真的確認了是陽性呢才叫做確診的。 嗯，即是說所有快測呢都要再測多一次。 是 的。由就關嘅人士即是認可的政府的朋友去搞咁樣呢，即是就不可以即是做假啦，不可以呃啦，同埋你呃嚟做乜鬼啫呢啲嘢，係咪先？ 唔 通即係為咗攞假或者為咗咩咩 吓。即係無謂呀呢樣嘢。咁同埋有好多朋友都關心嘛，哎呀嚟緊父親節呢會唔會開放多啲即係 可以12個人 處所 開處所啊，或者食飯嘅時候可唔可以12人一台咁講。 講，咁今日特首咧都有個最新嘅定案啦，即係去到六月尾之前咧，都暫時都未必會有第三階段開放住。 係咁啊，但係而家都 OK 啊，嗱，只要大家即係都遵守一啲嘅防疫規例，大家維持翻應有嘅一啲衞生嘅措施嘅話。keep 住都 OK 嘅，可以接受嘅。 系啊，同埋记住唔好即刻搏咯，即系你知啦，我哋好兴噶啦，系落张旧相啊，或者落张旧嘅嗰啲咧， 唔啱噶。 啊，每日都要自己快测 ，OK， 咁啊，保障自己， 唔好松懈， 唔好松懈啊。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放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间。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啊，喂，阿超B，你冇电话喺度同我计时。 好， 我一次过要讲晒主唱嗰啲歌手咧，睇下几多秒可以搞掂。 好好 好，一二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毅、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希同埋曾比特。 十五秒，咦？我计咗十五秒喎。 哦，嗱，我 计十五秒 都系嗰个五个月阻咗我啲时间。香港特别行政区25周年主题曲前，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带嚟呢一首咧，其实系我好细个听嘅，但系细个唔系好明嘅咩叫俾面派对啊咁样。而家大个咧，唔单止明啊，仲要成日去添啊。Beyond 嘅俾面派对 系俾面派对咧，就系、是、Beyond 咧当中嘅黄家驹作曲啦，填词方面咧由黄冠中嘅，咁收录咧就喺 Beyond 咧1990年发行嘅专辑《命运派对》当中。亦都系咧，当其时原来家驹咧就话公开批评香港娱乐圈浮华作风嘅一首歌曲嚟嘅噃。 系啊，因为佢话咧，当时 Beyond 其实已经有好多即系唔同大大小小嘅即系宴会或者 party 要出席噶，甚至有阵时咧佢做紧嘢嘅时候咧都被嗌到去一个咧你都唔知道个主人家系边个嘅派对嗰度，即系要俾面出席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有啲唔系咁舒服啊，咁就所以咧就作咗呢一首歌咧嚟批评呢一个现象咯。 系，咁呢首歌亦都得到咧就系1990年啊。我哋第13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嘅金曲奖噶， 系以前细个咧真系唔知乜嘢叫俾面噶， 真系唔知啊！喂，去咪去咯，使乜俾面你啫？ 而家你即使唔想，你都要俾下面。 唔系咁，有阵时啊，真系有人要要。咁你仲要順暢啲咯， 但係咁講，其實咧兩方面睇嘅，即係你俾面人士， 人哋都俾面， 人哋都俾面你。我邀請你嚟嘅時候啊，我都係俾面你啫， 先請你啫，唔係、 啊、 人，我唔係人都請嘅，話俾你聽。 係啊，哦、 今日好歌獻給大家 ，Beyond 俾面派對。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连锁零食店优之良品证实全线分店结业，早上所见，其中位于沙田港铁站的分店已经落闸，官方网页亦都无法进入。发言人话，自新冠疫情开始，本港冇旅客，未能够通关，令到公司无法营运生意，全港各分店如租约期满就会终止营业。至到昨晚最后四间分店亦都结业，涉及的十多名前线员工对结业消息一直知情。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零售及批发从业员协会以及电器及影音从业员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密切关注优之良品员工的遣散安排，呼吁受影响员工与工会联络寻求协助。声明说，优之良品结业以及近日珍宝画舫结束，都显示依赖旅客的商店和食肆面对极其严峻的经营困难，促请政府关注情况，除了着力防控疫情之外，亦都需要争取尽快通关，避免出现结业潮。优之良品在1993年创立，以售卖凉果小食为主，销售的对象包括来港旅客，总部设在香港。警方明天推出反恐举报热线6366699，俾公众可以透过短信和微信以实名或匿名方式举报怀疑涉及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为了鼓励举报，警方计划向提供可靠消息的市民发放赏金。警方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本港整体治安大致回复稳定，但是留意到本土极端分子活动转趋隐蔽和地下化，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将原有的热线升级。警方又指出，本港整体恐怖主义威胁的级别维持中度，因应七一回归25周年临近，会不时进行风险评估。一名23岁女子参与2019年11月由网民发起的三罢行动，在元朗参与堵路，判监4个月2星期。被告早前已经被裁定非法集结罪罪成，裁判官判刑时话，案发时候正值大三罢的反修例高峰期，涉案的元朗大马路是主要交通干道，堵路对公众造成极大不便和增加暴力风险。被告案发时候手执砖头，戴上深色口罩掩饰身份，并且一早到场，拒绝接纳他有悔意，但考虑到被告2019年被捕之后一度获释，到2021年再次被捕，案件历时约3年，酌情减刑2星期。控方说，2019年11月拘捕被告之后，因为案件被列作低优先度，同年12月释放被告。相隔一年之后，警方因应大环境转变复核本案，去年1月向律政司索取意见，10个月之后再次拘捕被告。正在印度加尔各答准备出战亚洲杯外围赛的香港足球代表队，其中2名球员和3名职员经核酸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正是按照相关防疫规定自我隔离。港队在外围赛第3圈赛事首场赛事将在明晚迎战阿富汗。足总说，港队在今个月3号离开马来西亚之前，全队进行核酸测试都呈阴性，到昨天在印度进行核酸测试就有5人结果呈阳性，当中不包括主教练安达臣，同组其余对手包括柬埔寨和印度。足总说，港队将继续采取各项防疫安排，包括定期进行快速测试，在运动以外时间戴口罩和安排独立房间给球队用餐等，尽力减低成员感染的风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 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449点，跌204点，总成交9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3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11,894点，升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75.52元，跌6毫；恒信控股366.2元，跌4；阿里巴巴98.55元，升6。美团194.3元，跌3.8；京东集团238元，升6.2；港交所352元，升4.4；快手83.95元，跌5仙；恒生南方恒生科技4.49.8元，系跌4仙；盈富基金21.72元，跌1.8；药明生物63.85元，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6。日元132.91，瑞士法郎0.973，加元1.261，人民币6.673，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2点，升26点。港金报17,23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9美元，卖出1,842.4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尖沙咀啦，较早前由于发现可疑物件啦，七行道南同埋柯士甸道部分嘅路段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封路已经重开啊，七行道南。同埋柯士甸道嘅全线啦，已经系解封。咁虽然系解封咗啦，仍然影响到七贤道南啦，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黑德道噶。咁而柯士甸道去翻七贤道南啦，龙尾就喺弥敦道对出。咁而金马伦道啦，同埋宝辣巷啊，去翻七贤道南咧，仲系比较挤塞嘅。不过提一提大家啦，封路就已经重开啊，就系、是、七贤道南同埋柯士甸道封路重开。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日窝打老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林慧、 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天气可能阴晴不定， 朝早都有我哋陪住你。 心情可能时好时坏， 都会为你提供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网上招聘会。 我知六月七号同八号喺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举行啊嘛，有超过55个机构提供职位空缺，好多都适合应届毕业生噶，所有机构都接受网上求职申请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我个工人姐姐好好啊，佢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哋一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添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钱我。哇！连佢中咗乐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嘅只猫好乖嘅，佢每日咧到我瞓觉时咧，就埋嚟攣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嘅，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好人好事好心理。 哎，我真的要呢私底下呢真的要多谢我的四家姐先。 嗯。 点解呢，咁中秋节嘛。咁佢呢屋企係爆粽㗎嘛。 端午节。 啊 ,sorry, 中秋节。 咁快就上中秋啦。 因为而家开始要月饼啦。 端午节唔好意思，啱啱过去端午节。咁要食粽㗎嘛。咁佢又送了一隻粽俾我啦。咁呢嗰啲入面有鲍鱼仔喎。咁鲍鱼仔呢就是我大家姐 sponsor 嘅，咁啊四家姐啊包啦，咁啊原来佢包咗两轮噶啦，第二轮咁样送咗俾我咁样啦，咁啊今朝我啊当早餐食啦，哇齿甲留香啊，嗰啲肥猪肉同埋嗰一啲嘅糯米啊，加埋咧各方面咁样咧，啱啱好个 size。再加埋杯咖啡，咖啡送粽， 哇！ 送鲍鱼啊， 阴咪阴咪， 好细只嘅啫，嗰啲鲍鱼，嗰啲好细只嘅鲍鱼， 富豪嘅种嚟嘅， 系啊，同埋佢咧即系包得几好，因为咧佢系你嗱，因为你知呢啲粽咧要除水去霎翻热佢噶嘛， 系 咁好多时候你霎完之后咧都会散啊，或者喺个喺、 啊、 个边嗰度漏咗啲糯米出嚟啊，咁样佢真系包到好，我睇住佢嘅包法咧。嗰种包法系我妈嗰种包法嚟嘅， 尽得真传啊！ 尽得真传啊，好嘢啊吓，系即系最少我学唔识啦，但系我识得食都好嘅。 系你有条金舌头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喂，咁啊嗱，我想今日咧要多谢两个，其实系非牟利嘅机构。咁啊两个机构咧，其实都有一个相同之处，就系、是、咧拯救一啲咧。被遗弃嘅小动物，咁、 哦、 一个就系我哋嘅朋友啦，我哋大家都识啦，阿祖祖啦，祖祖佢自己咧有一个嘅狗场咧，就系虽然佢而家爆晒噶啦，但系收留啲狗嘅，咁但系你知啦，几廿只狗，咁然后咧就要照顾佢哋啊，无论系狗粮或者人手啦，其实有好多义工帮手啊，但系狗粮你冇得噶，因为人哋即系做生意噶嘛，唔可以叫人哋 sponsor 噶嘛，咁样咧就每个月咧，其实佢嗰啲支出都好劲噶。甚至有陣時咧，成份人工咧擺曬落去個狗場度咁樣啦，咁啊，實在係咧，真係充滿愛心啊，嚇先會咧，好無私咁樣。同埋我成日睇佢嗰啲 Facebook 咧，佢自己屋企嗰啲狗都滿曬噶啦，人滿之患咁樣啦。咁另外再做一個狗場咧，即係充滿愛心啊。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幫我做衫嘅 designer 啦，就係 Cathy 啦。咁因為疫情關係咧，佢翻咗去內地。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喺內地咧都有一個咧。就是拯救小动物嘅一个可以话系避难所啦，咁、就系喺呢一个梧桐山嘅吓喺内地。咁香港嘅朋友咧遗弃动物其实都多噶啦，同埋有很多咧好残忍嘅朋友虐待啲动物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喺深圳喺内地个情况其实都几严重吓，咁啊遗弃之余咧。甚至佢哋會即係可能掉喺呢一個垃圾站啊、甚至可能會用一啲腐蝕性嘅液體去淋佢哋啊、甚至有啲腳係曾經俾啲車車過啊咁咁基本上咧喺佢我個 friend Cathy 嘅嗰個避難所嗰度啦，即係狗狗嘅庇護所啦，揾貓貓庇護所咧，其實有差唔多70%都係受過虐待，或者係受過一啲即係虐打啦，即係之類啦，即係身體會有一啲傷害嘅、而 佢救翻嚟嘅时候咧，佢第一时间就系要喺佢嘅即系猫猫狗狗嘅呢个生命嘅边缘咧， 拯救 翻翻嚟吓。咁佢、有个医生帮佢一齐 work 嘅，咁但系可唔系话呢啲医生唔系神医嘛？即系你受过咁大嘅伤害咧，其实有一啲咧可能。救咗翻嚟之後咧，兩三個月咁啊，雲歸天國啊咁樣。咁有陣時見到佢 Facebook 啊嘅一啲好動人嘅啲説話咧，都會覺得個心戚戚然。所以都希望咧，即係各位朋友咧，嗱你即係你諗一諗啦，你停一停諗一諗，你係識得養動物，或者你係有呢一個愛心，或者你係可以真係 last 佢一生嘅十零廿年咁樣，你係真係搞得掂嘅，你先好養。如果唔係，千祈就唔好養啦。 好心痛啊！即係自從自己即係養咗小動物之後咧，你覺得好心痛，即係見到小動物其實好可愛啊。咁有啲朋友真係可能唔知佢嘅咩環咩嘅問題啦，可能環 個腦有問題啦， 突然之間就將你自己本來養緊嘅一個可能個屋企人啊，直情係踢咗出街。咁點咧？其實佢冇可能冇一個自理能力嘅，可能一時佢慣咗你餵嘢俾佢食嘅時候，佢都唔識點算，咁好慘啊！ 就 覺得係。 同埋都有陣時會即係見到一啲片段咧，就係、其實可能唔係佢養嘅，即係貓貓狗狗，但係有啲人會唔知點解咧。是会突然间蓄意去伤害佢哋、 无需要呢个食啊！咁多嘢玩，做咩要玩一个生命呢？ 系啊，所以要尊重生命呢一样嘢真系好重要。 系啊，所以今日我要表扬咧两位朋友就系咧，即系我哋识嘅啊唱片界嘅阿祖祖，同埋咧即系呢个 designer 界嘅 Cathy 表扬佢哋， 表扬佢哋啊，系啊。 系啦，嗱，我今日咧要讲嘅好人好事咧，就系正在发生中啊，进行式当中啊，亦都希望咧借住呢个机会系集一集气嘅，咁就系咧喺我是住青衣区啦，知道青衣区的朋友其实咧系有行山路径啊嘛，阿 B 都跟我行啦，其实咧就唔系好难行嘅啫，嗰条路。咁但系咧就喺上个星期六啊，咁就发生咗一单即系伯伯咧唔见咗行山失踪嘅事件。咁咧佢其实就去行山嘅时候咧就应该系跌亲啦。咁咧就call 咗即系警方啦，咁警方从嗰个 video 即系同佢视讯咁样咧，视像咧都见到大概嘅位置啦，但系咧再去揾嘅时候就唔见咗伯伯，咁于是咧其实连夜来咧都有好多嘅直升机啊，或者一啲嘅即系制服团队系上山去不停揾，因为其实冇一个好即系揾唔到 GPS 啦，已经个电话已经系冇晒电，咁揾唔到伯伯嘅位置，咁所以咧除咗一啲制服团队系日以继夜，譬如话消防咁样24小时已经分咗三更喺山上边揾紧之外咧，其实喺嗰个我哋即系街坊群组里边咧，都有好多嘅朋友系自发性咁样咧就去上山去唔同嘅路线，因为佢唔见嘅位置咧，其实分左右两边有唔同嘅路线，一条比较难行嘅，一条比较简单嘅，咁、所以因为唔知道伯伯确实嘅位置喺边度，咁所以其实咧就唔同嘅街坊咧都有去唔同嘅方向去揾啦，咁而且咧你揾完之后，咁可能你揾完下一个其实又行翻同一条路线，其实可能系大家重复咗 double 咗啦 ，double 咗，咁于是咧有啲有心人就系啦，佢行完嗰条路线，佢会喺嗰、那个地图上边咧，佢 mark 低咗自己行咗大概揾咗边啲位置，然后摆上去啲群组度，咁啊同大家讲嗱，我哋咧就揾过呢个位置啦，暂时就冇发现，如果大家有需要咧，可能就可以去另外一个方向揾啦， 未揾过嘅地方 系啦，咁同埋就有好多嘅有心人其实 keep 住都 update 呢个消息啦，而且咧啱啱都见到佢有新 update 就系话咧有一啲嘅即系。叫做民間物資站啊，就 set 咗喺嗰一個公園裏邊，就係、如果一啲嘅朋友仔即係幫手揾緊伯伯嘅時候咧，都可以喺嗰度補給一下，即係飲下水或者食少少嘢，咁再去出發咁樣。咁希望就 早日揾到啊， 早日揾到伯伯啦！即係大家都好擔心，亦都即係大家都集氣緊啊。 係啊，都好擔心，但不過應該一定掂噶啦，係啊，最緊要有信心， 最緊要有信心， 早日揾翻伯伯起過去，安全咧翻屋企啊，絕對人間有愛啊！ 係，我有兩間咧，即係簡單少少嘅，就係、我多謝我屋企人啊。咁啊，點解咧？因為即係有時咧，你出出入入咧，你知即係我冇一個揸車嘅，即係我冇車牌咧。首先樣嘢， 我見到喎，係你阿叔。 系啦，我所以经常咧，譬如我就话，哎呀，我今日咧可能要去几个地方，就问佢，咦，你应该都得闲嘅咯，嗬，你得唔得？你可唔可以车下我？哎，得啦，去边？话俾我听得噶啦，我车你去边度啦？咁讲，咁我真系好感谢，有时即系呢啲。 我见到啊，佢手车都几好噶，系啊，好安全噶， 系啦，即系车嚟车去啊，咁啊，时候啲地方咧就，哎呀呢度，啊，住住你落车，你整完你啲嘢咧，你转头打翻俾我，因为可能呢度抄牌啊，或者我唔停得车啊，咁我兜个圈翻嚟再接翻你啦，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啊。 咁你又冇乜麻鬼烦啊，成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换优惠。 你又知佢换优惠嘅？ 知啦，我试过车过佢噶啦。先先咧就去美孚，然后再去翻荔枝角，跟住就深水埗，然后系啦，咁啊咁样咧。 我但我会帮你安排路线添，我 你唔帮安排你啊，真系啊， 真 系唔车你啊。 咁啊，首先多谢我叔叔之后咧，跟住另外多谢埋我姑姐，跟住佢咧突然间话：喂，我煲凉茶、哦。有啲去湿茶你要唔要知啊？ 你好湿啊你， 系啊，咁我就诶，梗系要啦，去湿茶好啊。 你最中意饮凉茶噶嘛？ 即系中医都话我啱去湿啊，啲我太湿啊咁讲，咁我就即刻好好我要啦嘛。诶，俾够两支你啦咁啊，即系我觉得好感动啊呢样嘢，即系好简单嘅呢样嘢。咁但系咧，你觉得？佢都起碼記掛住你 啊 嘛， 係啊係啊，屋企、啊、人嘅愛係最無敵 的， 啊、 所以我要學懂一樣嘢就係、是、感恩，同埋千祈咧唔好因為一個可能你覺得係好無私、好善良嘅目的。而走去咒罵別人、 嗯， 因為其實是無需要的，既然你有個咁嘅愛心，你無需要因為人哋做咗一啲嘢，你覺得硬眼咁樣，然後去咒罵人哋啦。因為咒罵人哋，其實到最後咧，都會去翻自己嗰度，所以千祈咧，你有一個善良嘅心，就保持住就好啦。見到人哋有啲衰嘢嘅時候，唔需要理佢嘅。 所以成日都講噶嘛，即係你指住人哋鬧人哋嘅時候咧，其實一隻手指指住人，另外嗰四隻手指全部指住自己， 反射翻去自己， 反射喺自己度， 三隻。因为手指公喺右都向外噶嘛， 都向嘅前 三只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咧，即系我见到咧，即系喺最近咧，头先讲呢啲感恩嘅事咧，话、咧，其实有好多嘅餐厅，我都要觉得去多谢佢哋。因为自从今年2022年啦年头嘅时候，第五波疫情啦，令到好多嘅餐饮业咧，其实佢都即系饱历风霜，即系好惨。但系其实原来咧，有好多嘅餐厅咧，佢话呢段期间，其实佢哋自己闩门，但系有一样嘢 招牌饭。 繼續派飯，咁我最近就係見到有啲朋友都講到話咧，原來有好多嘅餐廳真係喺呢段期間，就算自己休息，啲婆婆咧話：我其實咧唔係住嗰個區啊，特登行成個鐘頭都去嗰度誒攞個 飯 食。咁其實覺得係真係，其實呢、這個香港呢個環境咧，我哋好似好富庶咁、 嗯， 但係其實真係有好多朋友係真係好需要我哋去幫 忙。我成日喺度諗啊，啲錢去咗邊咧？即系其实有好多人都好有心去捐钱，即系啲钱一帮唔到真系有需要嘅人嘅。 但系可能而家呢个情况，可能唔系净系单单用钱可以解决到问题嚟嘅。即系你每人我派晒钱俾你啦，但系你都冇关心到佢嘅心理状况， 或者个根源嘅问题冇改善到。 佢太多嘅原因，即系可能最简单而家就系大家做一样嘢，就系不如我俾餐饭你食咗先啦。即系你起码有力气、嗯，你可以生存到，你继续去搵工作，可能帮你解决到燃眉之急咧。所以我真系好多谢咁多间嘅餐厅。愿意去做呢样嘢， 甚至有好多听众都成日都话，深水埗个明哥嘛， 啊、 明哥嗰个烧腊饭咧，都成日都派饭噶嘛， 系 啊， 因为好啲餐厅话，其实佢哋即系真每个月都蚀住咁做， 蚀住咁派，一定系啦， 继续去做咯呢样嘢。 系啊，所以呢一个世界都系咧，人间有爱，同埋咧，即系有好多好心人咧，仍然继续咧，即系做紧一啲好事噶吓。咁大家可以继续将你遇到嘅嘢话俾我哋知喎。 系啊，留低 message 话我哋知。 系啦、 啊， 见到嘅好人好事，自己发生又得。 系 人哋嘅又得，大又得，细又得，中又得， 乜都得嘅。 我童年又点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崩溃，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 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嘅勇敢无惧。 Nowhere Boys 咧换咗个主音咁样，讲笑啫，系 AK 啊，江叶生啊，唱 Nowhere Boys 咧编曲同埋作曲嘅新歌《信之卷》。 系听众们咧留低咗好多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有啲咧上个礼拜留低，我不如读一下先啦吓。呢、边有呢位朋友佢就话要赞一赞咧，就系、屯门啊山景村街市咧有一个生果档嘅老板娘啊，因为佢话妈妈咧当日咧就发现唔见咗个银包仔啊，但系咧又唔记得咗，究竟边度唔见呢？因为入边有啲钱啦、锁匙啦同埋提款卡添，所以好唔开心啦。咁啊，经咗佢咧，即系就帮妈妈咧去重组嗰日咧，究竟你做咗啲乜嘢啊？你去咗边度啊？ 哦，事件重组， 事件重组。咁啊，佢又咧即刻去到每一个地方都问下啦、睇下啦咁啊。最后咧就喺呢一个嘅生果档咧嘅老板娘嗰度咧得到翻妈妈个银包攞翻啦，因为帮佢 keep 起。原来妈妈嗰日咧就系买完生果之后咧就留低咗人哋档口嗰度添啊，咁啊保留住个银包仔啦，等个物主去认领。所以咧就赞下呢个老板娘。好老实又好人，唔贪心，好难得感恩啊！ 系呢度有位听众，佢就话一个月前咧就系屋企望落街嘅时候咧，就见到有架货车咧应该死咗火，咁啊正正停咗一个转弯位置啊，咁啊阻住咗两条嘅行车线，咁啊有啲车咧见到就即刻掉头走啦，有啲就停喺度等候，大概八分钟之后咧有一架私家车就驶到，咁呢一个即系司机啊 A 咁样啦，就落车就向前咧就同个货车司机就讲咗一阵啦，咁然后咧呢位嘅 A 嘅司机咧就左望右望行咗几行嚟行去咁样，五分钟之后有一架小巴驶嚟到啦，跟住咧个 A 嘅司机咧就行埋去同个小巴司机咧讲咗一阵，然后嗰位嘅小巴司机咧落车一齐咧就帮手想推喐嗰架嘅货车啊。咁然后呢又多咗两位，即係 total 有四位嘅司机呢一齐就将嗰架货车呢就推埋一边，咁就搞到呢呢个路面呢就畅顺返啦。咁佢呢就要赞呢一位嘅司机 A 啦，真係好好人啊，天气咁热咁大太阳呢，个货车司机呢完全冇呢落过车解决问题，反而系呢一位嘅司机 A 呢其实可以掉头就走㗎啦、但係佢选择呢落车諗方法，真係好好心地，如果唔系呢有排失啦，要值得赞扬咁话。 人就系两类㗎，一类呢就是、真係用心去解决问题，另外一类就唔理。 系，另外呢边有啲听众佢就话咧，啊呢件事咧原来发生咗成个月前啦，就早前咧就喺啲面书度咧见到有啲减肥产品出售啦，咁我就好开心，即刻买咗啦，就希望自己变瘦嘛。当日咧送货嚟嘅时候咧，因为个速递哥哥同佢都 都比較熟啊，就同佢講話，喂，其實呢啲產品咧有呃人嘅，因為貨到付款啊，咁佢就臨俾錢嗰刻咧，個哥哥咁樣講，然之後咧諗一諗，係，因為嗰個都貴啊，成幾即係二千幾蚊咁講，咁啊即刻就話，係、哎，我都係唔俾住啦咁講，咁就可能退翻件貨咁樣啦，咁啊就多謝呢個哥哥咧，即刻俾翻一個 利 是仔俾呢一個速遞哥哥，多謝曬佢咁樣。 係啊，有陣時就係啦，你講多一句可能就幫到人嘅啦，其實都只係舉手之勞啫。 同埋如果揚曬真係呃人嘅話，梗係話俾人聽。 係啊，有啲人可能唔知噶嘛。 係啊，即係。起码咧，即系提示一下大家啊嘛，系 啊，行多一步，世界就更美丽啊！ 国防部回应澳洲炒作中国军机所谓干扰澳洲军机事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话：，澳洲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上个月26号进入中国西沙附近空域。抵近侦察，不顾中方的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澳洲军机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发言人说，澳洲军机严重威胁中方主权安全，中国军队采取的应对措施专业安全，合理合法。澳方颠倒黑白，一再散播虚假信息，鼓吹制造对立对抗。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方正告澳方立即停止类似的危险挑衅行径，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否则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中午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一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一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99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0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9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72跌4毫，腾讯控股366.4跌1.2，阿里巴巴99.25升2.3，美团196.8跌1.2，京东集团238.8升7蚊，快手84.4升4毫，港交所352.2升4.6，南方恒生科技4.5毫1仙4跌2仙4，盈富基金21.76跌1.4，比亚迪股份293.6跌7蚊。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9.772，瑞士法郎8.065，澳元5.631，加元6.222，新西兰元5.059，欧元8.375。每百日元对港元5.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3点，升28点。港金报17,22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8.63美元，卖出1,83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交界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新界方面，西贡大网仔路近住雅竹苑呢个位置啦，来回方向都有少少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琴苑同埋大网仔烧烤区2号场。

其实呢两个月就歌手咯， 歌手 喊太歌啊嘛， 吓、啊，但系你做 导 演 都冇停过噶，所以只不过有时唔系每一个 job 都会真系大家见到嘅 job 咯，咁所以就其实暗马底都系导演嘅， 因为我哋台有一个新时代奋斗者，我都有喺拍摄现场有见过张子枫喺我帮手， 系啊，系啊，乜嘢都做啲咯，有时一啲导演朋友啊叫嚟帮下手啊，咁都要拍噶啦，系啊， 咁你咪最拍得多就系做自己。嘅 MV 咧， 其实人哋嘅 MV 都多嘅，其实人哋嘅 MV 多啲添，因为我自己冇咁多歌嘅，所以就自己就可能十首到啦，人哋就可能廿零三十首到啦。 咁、有冇啲即系因为你系歌手身份啦，咁、自然佢啲歌手都好熟噶嘛。咁譬如佢哋啲歌手咧叫你拍 MV 嘅时候咧，会唔会咧即系搭膊头啊、拍硬档啊、同埋抌心口啊？嗱平啲啊，冇 budget 啊， 咩都做晒啊，搭膊头啊、抌心口啊，你成身都打晕晒噶啦，会嘅会嘅。咁变咗我自己好多时咧都唔会太好意思收咁贵嘅。咁当然唔系净系歌手朋友揾我拍嘅，咁好多时都个歌手唔系朋友嚟嘅本身。咁嗰啲就 咁嗰啲就 正常做翻系啊系啊， 都几好咁样嘅，起码多样嘢唔同嘅收入啊嘛。但其实你而家仲系演员噶嘛，你都会 系啊系啊，是 啊系、你签个 TVB 喎嘛。 邵氏咯，系啊，就呢几年嘅事咯，咁都系拍下剧咁样嗰啲嘅啫，即系都唔会话主力不断做呢样嘢咁样，都系睇有机会未啱角色未做咯。 咁近排拍咗啲乜嘢剧咧？ 近排拍咗一个律师嘅剧，即系做律师咁样嘅，又系做翻啲西装专业人士咁样。咁应该我谂啊年尾上啦，我估计啊。 咁又拍戏又唱歌又做幕后咁样啦。咁边一样你系最中意咧？其实 我觉得咧最舒服系做紧导演嘅时候，即系嗰个做嘢工作环境令到我觉得我自己好舒服， 同埋个时间又可以自己安排。 系啦系啦，虽然其实个压力系最大嘅。即係經常性都係精神緊張，拍完之後都仲緊張緊，直至剪完啊，都係會覺得有個壓力係啊死啦，做得唔好咁點算咧咁樣。咁但 係做得好咧，你唔會諗啊，做得好咁點算咧？要咁多人讚咁樣，又攞曬獎咁嘅大鑊。如果做得太好，去咗奧斯卡外語片。 其實做咗咁耐咧，我發覺我以前開頭咧做得好，即係自己有少少滿意嘅作品，做完出嚟係好開心，唔開心成個月咁樣嘅。但而家慢慢冇咗呢個感覺啊，即係因為個要求可能對自己越嚟越高咧。个压力都会大啲咧，比较担心惊自己做得唔好多啲嘅，做得好咧就会觉得啊 应份 嘅，应份嘅咁样咯，所以就冇咗嗰个成日都好兴奋嘅感觉。 之前攞即系拍呢一个微电影就攞好多奖啦，咁会唔会嚟紧都谂住唔好再拍微电影啦，我哋试下拍电影咧， 大电影 咧，希望啦，因为嗰个微电影比赛已经参加到参加唔到啦。 你参加咗四五次系嘛？ 系啊，因为已经可以参加嘅嘢都参加晒，唔可以重复啊嘛。咁啊，已经由上年开始做紧评审啦。 你已经升 咗 神台啦， 做评审啦， 系啦系啦。咁变咗嚟紧，当然系想做大电影啦，但系亦都希望自己 ready 啲先做呢件事，因为自己都有个阴影，即系。几年前都拍过一次大电影嘅，咁但系票房就非常之唔理想啊！咁其实我都 系咩？你有拍过乜嘢？我唔知 嘅。有噶，因为太少人睇啦。 叫边套啊？ 叫做一套叫做《吃货神探》嘅物。 哦，听过， 听过， 系啦。咁嗰阵时其实就系咯，出嚟效果自己都唔喜欢感觉。之后就都反思咗几年，由细嘢拍翻起，咁攞翻嗰个自信。 哇！咁搞冇咗十年噶咯， 冇咗 你行拍嘢就要反思几年咁样。 其实四年啦，而家其实咁不断，其实就觉得我要点样喺呢四年间train 翻自己，令到自己当真系有个咁样嘅 project 有嚟嘅时候，我系可以好好咁。handle 到佢先就最緊要，而唔係話有電影就拍，咁其實拍一次衰，拍兩次衰，三次衰，咁其實就冇人。 唔係你要參加咧，志剛自信訓練班啊！ 老師就係你， 等我將嗰啲過多嘅自信送俾你， 好啊， 你係掂 啦， 唔係喎，但我覺得其實你拍嘢又 OK 啦。即系唱歌 OK， 个样又即系靓仔过我少少啦，咁样即系事实即系，其实各方面都几高分嘅张子枫。 系咯，就冇一方面系最高分系嘛？唔系嘅，咁其实我冇嘅，我觉得每做一样嘢都系 我咧就好中意好 ready 100% 先做， 冇嘅呢個世界冇好 ready， 而且香港都係咧邊學邊做，邊做邊學嘅嚇。 咁希望唔好話好 ready 啦，70% 都好啊，我覺得係、等緊呢個咁嘅機會咯。我又覺得唔可以夾嚟或者急嘅。我覺得個機會嚟咗之後，我亦都覺得自己做到之後會 feel 到個。 但你唔急咧，個人又老咯，好快應該嚟到我咁嘅年紀咧，差唔多聞到棺材香。 咁又未至於，但係會拖咯。你開始就會即係慢啊，或者你會懶咗，會唔會咧？ 其實我講就話唔急啫，其實我每一日都好急嘅、只不過我唔做嗰件事。咁、但係未發生呢件我好想做嘅事之前，我就要不斷塞滿自己去攞經驗，係啊，即係咩比賽都參加， 吸收多啲嘢， 咩堂都去上。咩班都要補， 好似一嚿海綿寶寶咁樣吸收多啲水分。 係啊，我成日都係用海綿呢樣嘢嚟去形容嗰件事。 嗱，今次見到你嘅新歌咧，就特別啲嘅，因為咧同一個名，但係有兩首歌嘅。 係 係呢個保持通話，但係今次派咗台呢一個咧，就唔同啲嘅，就係、是、 Don't Hang Up 啊。 係啦， 係啦。 點解係派咗呢一 part 先咧？ 其實本身呢兩首歌就冇分話先後嘅。咁我就一出個 MV 就已經都兩隻手都出咗嚟啦。咁只不過其實我成日都覺得點解有呢個諗法係嗰陣時好得意嘅。咁我就說服咗公司好耐，我話一首歌名可唔可以有兩首歌啊？雖然呢個玩法好似好奇怪咁，然之後九成人都 ban 我嘅，其實唔好啦，唔好玩啲咁嘅嘢啦，驚人哋唔播啊咁樣嗰啲。咁但我就覺得，我望住呢個歌名，我真係覺得係有兩個故事可以講，可能自己係貪心，我又真係講咗兩個好相反嘅故事出嚟。咁我覺得呢個作品其實唔係話兩首歌，而係保持通話呢一個就係一個作品，只不過入面存在咗兩首歌曲啫。 兩個故事係邊兩個故事咧？咩保持通話？ 一個就叫 keep in touch， keep in touch 即係繼續通話啦。 即係我哋 keep 住講電話啦，咁樣即係有少少比較。 都係你寫俾我嘅説話嚟嘅，係咪 ？Dear Alex， keep in touch。 其實係因為我自己經歷咗，都覺得係有時係真係要自己好主動咁樣同人保持通話先至可以真係大家有翻個 connect。 時添啊！而家要，因為而家已經唔同以前啦。係啊， 我發覺以前係雖然冇乜電話號碼喺個手機度，但係好容易同人哋 keep in touch 到。但係而家咧，200-300個電話咧都唔會用嘅，變咗垃圾嘅。咁更加就唔會主動去打電話。可能我哋係恃住自己都有你 contact 啦，要揾遲早都揾到啦。 要揾就揾啦，你就算冇電話都有 Instagram 啊， 到時先揾你啦。咁就到時咗幾十年之後都冇見啦。咁我就發覺係原來而家嘅社會係咁。咁就覺得有感而發，就係好想做一首歌，係話俾自己聽，或者話俾人哋聽，其實係大家要努力去維係嗰段關係。 哦，我以為情歌嚟嘅添，即係淨係同你嘅情人講話 keep in touch 啦，我哋繼續保持通話，唔好收線啊。 歌詞上就主要都編咗係愛情少少啦，因為我都真係試過有一次，覺得呢個女仔都 OK 喎，咁樣，然之後都未約會第一次食飯，咁佢突然間佢話要離開香港幾個月咁樣食半年咁樣，咁、就哇咁樣我就好傷心啦入面，咁大家臨走之前講咗句 keep in touch 啦咁樣，最後都冇 keep in touch 到，咁我就覺得點解？原來難嘅喎，即係讀你要， 因為你認真講 keep in touch， 佢唔係嘛，佢係敷衍地 keep in touch， 突破咗個盲點，其實係我嘅問題。其實係覺得你個人分隔異地，其實都已經好難。然後你 message， 其實你 message 唔到好耐，咁所以係真係有時會唔會係大家 develop 到一個 relationship， 即係打電話啊，真係兜口兜面講嘢，或者係 FaceTime 啊，見到面去維持，唔係淨係send 个 message 就算咁样， 哦，唔紧要嘅系佢嘅损失，因为你系城中笋判啊嘛，钻石王老五啊嘛，系啊，喂，咁张智峰另外一个就除咗系 keep in touch 之外，另外一个系 don't hang up， 系， 咁呢个有咩故仔咧 ？don't hang up， 呢、這个故仔就源自于都系我自己经历过嘅嘢，就系、是、曾经同一个一个人就讲倾电话好耐咧，我好一个好唔中意讲电话嘅人， 但你可以同佢倾电话好耐，即系你自己本身你都有心啦， 有兴趣 嘅，系啦，好难得啦。咁但係原來咧，到最後發覺大家唔啱啦，即係見唔到個未來啦。我好記得最後嗰通電話，大家攞住電話係唔出聲嘅。 哇！最怕呢啲喎， 但好 sad 嘅喎呢啲， 因為已經唔知可以講乜，但係其實爭最後嗰下收線嘅啫。但係嗰下嘅勇氣又有少少 爭啲咁樣， 爭啲爭啲咁樣。咁我就一路就好想寫一個呢首歌，就係、是、講呢三分鐘硬係唔收線，但係又唔講嘢嘅一個狀態咯。 呢、這個咁好多人都經歷過， 呢個冷戰經歷嚟嘅，好似 係又唔係冷戰嘅，係已經無話再講啦。 但係你又唔捨得， 又 唔捨 得收線，係 啊， 又唔想狠心，好似咧你自己收線先，好似 hurt 咗對方咁樣。 我諗呢個以前會容易啲收線，因為以前嗰啲限時限刻咁你只係得三百分鐘嘅啫，你唔收線就冇咗三分鐘。 好嘢喎，咁都諗翻起以前啲嘢。 咁而家咧，誒幾千分鐘冇所謂啦，係啊，嗰啲online打俾你啦，得噶嘛。 係，而家要扮冇電咯，或者扮收唔到。喂喂，之後就收咗佢先。 咁兩首詞係兩個朋友寫 嘅 係嘛？ 係啦係啦，唔同嘅，一個乾寫，一個就小優。 哦，小優。咁而家派呢個東輕噏就係小優嘅。係 啦，冇錯。 係 啦， 歌都係你自己寫啦，呢一首東輕噏。點解會自己寫咗呢一首歌咧？即係咪就係嗰一個 moment 已經有曬 melody， 已經 drop 低咗噶啦，等個機會嘅啫。 因為其實一路都有曬畫面，即係我知道我要講個咩故事。咁其實一開頭我冇諗住自己寫嘅，因為我始終好少派台歌係我自己寫，咁可能我信心又爭啲啦。我未上一個志剛信心堂， 係啊，你快上啦！ 報名要報名。 你嘅最新個期已經滿座啦， 係啊， 好快滿座㗎，因為 因為單對單㗎， 因為今期除咗有志剛信心提升班之外，亦都係咧飲牛奶。唔會醉翻，真係好 hot 嘅。 咁有諗過收 demo 嘅，咁但係最後都覺得啊，不如就自己真係嘗試下寫啦咁樣。咁最後都有揾阿盧永林去合作，去執少少嘅，因為我又未有太大信心，覺得好，因為有段時間咧係覺得自己做咩都唔好嘅。 嗯， 係我拍 MV 拍咗覺得 唔 好啊。 你俾你爹哋太錯得多樣嘢啦。 誒，你又知嘅 ？我估嘅咋，我估嘅咋。 真係冇出嚟講。 係嘅，我都成日有少少覺得係個樣嘢好易俾人錯到嘅， 唔使㗎，係啊，即係、就是、批評就接受，然後就改善咯， 係啊， 咁不如睇下你呢一個嘔心瀝血嘅傑作啦，無論係 MV 都係自己 冇錯冇錯係， 係啊，有張子峰啊阿 Fred 嘅呢一首《保持通話》，Don't Hang Up。 话题用光了，然后热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们说话，宁愿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线，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没有人说话，沉默里结疤，幻想深爱过后，其实是心碎吧。如若不想收线， 难道不可怕？ 好多时都有呢啲情况， 系啊， 即系两个即系情侣之间咧，有啲嘢咧，又好似讲晒咁样，但系咧，讲到临尾嘅时候咧。我又唔想收线，好似想听多一阵佢把声咁样。 或者你惊自己收线会后悔啊？ 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啊？张志峰仔， 都成日嘅， 一百次 成日，因为我好少嘢讲噶嘛。咁突然间， 你系啊？ 一讲完咧，真系好惆怅嘅个人，都唔知讲咩好。 咁几多上志光训练班，你知唔知 啊？系啊， 佢教你够点样延伸话题， 一定会改变咗人生。 嗯，咁你拍过几多次拖？ 两三次咯，系啊！ 你拍佢三次拖咋咩？ 我见到少噶， 定系你嗰啲全部都系 first， 然之后冇一齐嗰啲 friend， 嗰啲系可能系我追唔到啦，系啊系啊。系，即系当然中间系会想尝试揾一个啱自己人，但系真系好难。 但我觉得你系最佳男朋友嚟嘅，因为咧你系嗰啲咧闷闷地嗰啲人啊嘛，咁唔会撒撒滚啊嘛， 系噶、哦， 即系安心安全感， 系啊，净唔偷咩嗰啲啊， 你净系安心出行啊，完全唔使惊你撒撒滚啊。 咁你嘅择偶条件系咩咧？ 就啱傾㗎咋，其實因為我真係如果唔啱傾真係會 dead air， 好驚㗎。 係啊，因為你冇嘢講㗎嘛。 同埋嗰個女仔可能真係要好識傾偈，即係除咗佢淨係識講自己嘢之外，可能佢真係要處理到我嗰種。係啊， 撩你講嘢。 係啊，因為我真係有時點解中間揾個物色過唔啱呢，就真係講下第一日。或者第一日嘅第一個鐘好似好多嘢講，一完咗就冇， 因為講曬啦， 係啊，講曬之後就發現原來除咗大家認識大家個階段之外，都冇乜特別深入嘅嘢大家想傾啦咁。 哦，咁、啊、你除咗要參加志剛自律訓練班之外咧，都要參加咧自信媒人李志剛，等我介紹啲正嘢俾你。 同一個班但係唔同名嘅啫。 俾十方環牆 識穿咗喎，係啊，喂，咁啊保持通話咯喎。张志峰 ，OK， 好啊，保持通话，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连锁零食店优之良品证实全线分店结业。发言人表示，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本港冇旅客，令到公司无法营运生意。全港各分店如果租约期满，就会终止营业。直到昨晚，最后四间分店亦都结业，涉及的十多名前线员工亦都对结业消息一直知情。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零售及批发从业员协会以及电器及影音从业员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密切关注优之良品员工的遣散安排，呼吁受影响员工与工会联络寻求协助。声明促请政府关注情况，除了着力防控疫情之外，亦都需要争取尽快通关，避免出现结业潮。优之良品在1993年创立，以售卖粮果小食为主，销售对象包括来港旅客，总部设在香港。同乐居去年被揭发涉嫌虐儿事件，社署认为严重违反服务质素要求，决定扣减营运机构保护儿童会大约180多万元拨款。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同乐居的整体合约涉及3000多万元，目前社署扣减100多万元，比例相对不算少。他又强调检讨小组的工作仍在进行，希望外界给予更多时间处理。台湾新增82973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多124名患者离世，新增中重症193宗。疫情指挥中心话，虽然新增病例回升，但系中重症同死亡人数略为下降。中心又表示，新增的死亡个案涉及67男、57女，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到90岁以上，其中116人有慢性疾病，47人冇接种疫苗。 新生本土个案以高雄市占最多，有12,500多宗，其次是台中市的接近12,500宗，以及新北市的11,000多宗。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形容出兵乌克兰的俄罗斯以粮食供应作为隐形导弹，打击发展中国家，令到民众陷入贫困。米歇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亲眼见到俄罗斯实施的海上封锁，令到几百万吨粮食滞留在乌克兰的敖德萨港，又指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严重后果正在全球蔓延，包括推高食品价格，破坏地区稳定和带来贫穷。莫斯科要对当前的粮食危机负上全部责任。当时在场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没有听完米歇尔的演说，就中途离开安理会大厅。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其后批评米歇尔的发言是他近年听过欧盟最无礼和内容最空洞的发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有毫无根据的侮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58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1108.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7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94跌1.8，腾讯控股系报368.2升6毫，阿里巴巴99.8升2.85，美团197.8跌3毫，京东集团240.2升8.4，快手85.15升1.15，港交所352.8升5.2，盈富基金21.82跌8仙，比亚迪股份294.8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2.88，瑞士法郎0.973，加元1.261，人民币6.671，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3点，升28点。港金报17,22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2美元，卖出184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喺将军澳道，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慢线啦有坏车噶，而家慢车嘅龙尾已经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J1M3 Lilian Wong Edge of Love。 Demo 名真係叫懸崖嘅，英國嘅白崖。音效上呢，我時聽英國嘅一啲電子嘅 band 嘅歌呢，佢哋好多時都會用返啲舊少少嘅電子樂器嘅。咁所以我有譬如落咗 Theremin 呢啲鬼魅少少嘅電子聲啦，咁另外有一啲比較假嘅 choir， 嗰陣除就係啲好 vintage 嘅聲。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點到七點，波城奔神蘇動真話，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亞洲杯2023外圍賽，港台電視32獨家直播， 香港隊準備就水，遠征印度加爾各答，為爭取出線亞洲杯決賽周展開三場激戰。第一場香港對阿富汗，星期三晚7:1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音乐人嘅名字系咪似曾相识呢？ 我差点已完成牵手，你的手却无从紧扣，这一种友谊难改，难成为爱，自己故意。那清风已遥遥两袖，幻想不会吹走，单身了很久，我自演一个手。 一个特别的名字杰神，源自这位唱作人的英文名 Kisson， 创作过那瑞、弥敦道等等的作品。今次终老一个，唱出在平淡生活中，突如其来到访，似幻似虚的爱情。 就算加了两米都足够， 作曲填词都是杰神自己，编曲监制林山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杰神独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I lived in Hong Kong， 我是朱志炎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每逢有一些公司或者铺头要结业，都有一种都挺惋惜的感觉。 系啦， 咁又听到呢一个咧，即系卖零食的铺头，以前是开到通街都是嘅。 嗯，系每一区基本上都有一两间喺度。 我记得铜锣湾区会有几间咁样。 系啊，好多间嘅。咁啊，1993年创立啦，即系香港即系屹立咗咁多年啦。咁啊，琴日突然间就见到，咦，啲 最后嗰几间都冇卖， 唔开门嘅咧。咁讲，咁所以都知道原来佢结业啦，亦都话见到员工原来早已经 pack 紧啲货走啦。 啲员工反而知啊，系啊，我哋唔知。咁其实佢咧都系服务咗我哋都一段时间啦，都其实几开创一个潮流嘅，就系佢将一啲零食咧。矜贵化，就是全部都独立包装，譬如一啲牛肉干咁样啦，佢 cut 到变咗好似个正方形咁样，咁然后咧就独立包装啦，跟住就卖咗一大包喎， 系 啦，卖咗好贵咁样咧，咁但你知道我哋呢啲咧咁鬼中意干净嘅人咧，咁你独立包装觉得哇好正、啊， 同埋好似可以保存耐啲啊嘛，你如果譬如牛肉干咁一大块咧。好容易就會過，就會潮啊！嗰啲叫咩受潮就唔好食噶啦， 發毛發毛發毛， 同埋佢最犀利咪就係嗰啲涼果小食咧，即係嗰陣時大家哎呀涼果呢啲嘢好似好老土啊咁講。佢就好新潮化咁樣，亦都好多人喜歡 新潮化，係啊， 係啊、 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我媽媽好中意去呢一間鋪頭度買嘅。佢通常就係買咩頭先講嗰啲牛肉乾啊、豬肉乾啊嗰啲，因為獨立包裝你小朋友食咧係方便，即係你一啖一件唔會食太多， 同埋 一口咬啊，係啊， 同埋會買啲糖啦，即係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軟糖， 係 芒果糖、啊、 可樂糖啊嗰啲咧， 係啦，一包你可以執，你佢有啲係 pack 好咗噶啦，有啲就係可以自己執嘅，執完之後佢都係幫你密封。 我最喜欢买咧，就系买佢啲咩鸭舌啊、鸡翼啊、鸡肾啊嗰啲咧，一包包独立包装咧，我有时摆喺公司，即系食下先咁样咯。 饿嘅时候可以食啊。 嗰啲鸡肾嗰啲 OK 啊， 好食噶， 好食噶， 但其实都几贵。 贵系啊，咁啊同埋都几伤害地球啊，佢用有独立包装，每一嚿都独立包装咁样啊。以前咧，冯慧龙 历新年啊，各方面咧佢都几旺场嘅。咁但系有关方面，佢都即系讲到话咧，由于冇咗自由行啦，咁啊公司啊营运唔到啊嘛，系啲铺租咁贵，你卖零食你卖得几多钱咧？系咪？咁啊，于是到最后咧就一个朝代嘅终结。咁呢一间嘢都要同我哋讲拜拜啦。 因为其实讲真，好多自由行咧，佢都会呢间铺头度咧当系一个手信店啊，即 系 入去咧就买一堆就翻去当手信咁样。 同埋而家又实在太多一啲零食嘅铺头开咗啦，变咗佢嘅竞争又即系激烈咗啦。同埋而家网上购物实在太方便啦，即系你上网订咧就已经可以送到你屋企门口，好少真系去铺头度买咯。 同埋我哋而家香港人咧，你开始中意嗰啲韩国小食啊，日本嗰啲咁样咧， 健康嘢啊， 系啊，所以咧系要同呢一间咩良品话拜拜， 系啊， 拜拜。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静埋他的冷笑，神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笑。是结局，有日你必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知了略爱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落得孤僻的我，很舍得无聊。谁道破其实我才习惯一个过深宵。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鬼的主角独最痛快好笑。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了。心痛时，命运把爱恨热情对调。前面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千里略爱的必要，还抱自己。再跳。 蔚蓝的现代恋爱安全手册。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今年30岁，我未婚妻就26岁，我哋起码一齐咧都3年啦，打算咧年底结婚啊。而我同佢咧两个都喺中环嘅一间咧酒吧嗰度做嘢嘅，我就系 bartender 啦，而我未婚妻咧就系做侍应嘅。 Gin Tony 唔该， 呢一位男客人咧最近好捧场啊，差唔多晚晚都嚟我呢一度酒吧咧帮衬嗌酒饮啊。 咦？喂，点解今晚咧唔见你哋嗰位细细粒嘅 waitress 嘅？ 我听到佢咁讲，立即打醒12分精神啦。因为喺我哋呢一间吧度咧系有几个 waitress 嘅，不过讲到细细粒嘅话，一定系我未婚妻咯。阿先生，你指边位啊？我哋呢度咧都有几位 waitress 噶，可能冇翻工都未定嘅，其实。 哦，短头发，颈后边咧有个玫瑰花纹身嗰个咧。 我就继续扮唔知，佢就拎个手机出嚟，俾啲相我睇啦。啲相咪就系我未婚妻咯，招呼客人嗰啲照片嚟噶。不过好明显，好明显就系佢咧系偷拍噶。 我呢排咧晚晚落嚟。都是为了想识他啫，他今晚是不是放假？啊，唔系先，我记得咧，他好像是放星期三嘅。 他越讲就越离谱，于是我出杀手锏啦，我就在咧裤袋嗰度攞部手提电话出嚟，碌碌碌碌俾佢睇下我同我未婚妻嗰啲亲密揽头揽颈嗰啲相啊。喂，先生，你系咪想识我未婚妻啊？嗱，呢个就系我同佢嗰啲相嚟噶，吓。个男人即系好老架咁样啦，睁大对眼望住我啊，然后熬晒底咁样转身就走啦。即系当我咧将呢一件事话俾我未婚妻知嘅时候咧，哦，佢竟然咁样反应、啊。 其实好小事啫，只不过系咁啱我系你未婚妻，所以你先觉得有问题啫嘛。如果个客啊想识其他 waitress 啊，你一定继续同人哋讲落去咯。其实人哋又冇滋扰过我，从来都冇喐手喐脚咁样，每一次嚟都好斯文，同我讲几句嘢啫。 哇！你帮佢啊？我系你未婚夫啊！你做乜帮佢唔帮我啊？佢偷影咗你好多张相、啊，你唔觉得佢变态嘅咩？佢根本系色狼嚟噶啦！你做紧嘢嘅时候，佢偷影你背脊啊！ 咁而家个个都系咁噶啦，用手机影低自己中意嘅嘢噶嘛，你自己都系咁啦。 哇！你好似有少少飘飘然咁嘅感觉咁样、啊， 冇啲咁嘅事。 系咪因为呢一个客咧，即系对你有意思，你觉得好似自己仲有市场价值，所以你好开心咁样啊？喂，如果调翻转头啊，有女人喺吧嗰度撩我啊，问起我啲嘢俾你知道啊，我睇下你会唔会咁大方啊，小姐？ 有先算啦。 唉，总之话俾你听啊，以后有啲咁嘅男人咧，再问起你嘅话咧，我一定咧唔会客气噶。 知道啦。 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过去让它过去。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美电康哥，美电康哥，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 可爱 Q 哥。 哎呀，最 Q Q Q Q， 好得 Q 哥啊！有人拣咧，就系呢个范晓萱嘅《只喝可乐的猫》 咧。哇，呢只系好 Q 噶，好笑噶，唱法都好 Q 噶。 系，仲有呢人拣咧，《My Little Airport》嘅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仲有呢度有人拣啊，黄兴平、汤宝如同埋。周慧敏嘅《微笑女战士》， 哎，仲有李彩华呢首都我都叫 Q 啊，你唔爱我啦。 但其实 Q 哥咧，如果你拿捏得唔好咧，其实系吓 吓吓惊嘅。 我想话 咩啫？吓， 我想将个吓字摆喺 Q 哥前面。 好，跟住仲有啊，有人拣咧欧善仪嘅《问题天天都多》啊， 呢、哦這个小丸子 呢首 Q、哦。因为当其时佢唱嘅时候真系好 Q 嘅 ，Leon 嘅我的亲爱，要加埋个动作啊嘛，仲有 系啊，仲有啊，妹姐绝少唱呢种 Q 歌啊，但系呢一首佢系赞好嘅就系 IQ 博士啊 ，IQ 博士型劲啦，经典啊呢一只 系，另外仲有陈慧娴嘅贪贪贪啦，林珊珊嘅我的星座啦，刘美君嘅甜甜小公主啦，同埋林忆莲嘅摇摆口红都系 Q 嘅， 系啊，仲有人拣黄婉之同埋张敬轩嘅友谊的小船， 系咁啊，亦都好多人拣呢首啦，就系急色鬼。爱出轨， 你系出轨啊，出轨啊， 出轨 啊！我就系望住佢对眼，睇佢讲唔讲到，佢真系讲唔到俾我听。 爱出轨系佢心声嚟噶 嘛？一个你揾噶， 系真系出轨我。 位啊嘛，我出位， 你啊最出位，你啊最出轨， 因为你乱中讲嘢， 好少听晒只歌，拜拜， 拜拜。